有的魅力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呢。刚才一直为你带来的都是管弦乐版本，不过勃拉姆斯在最初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，他是为四手联弹，也就是一架钢琴上有两位钢琴家来演奏的音乐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听一听四手联弹的匈牙利舞曲。那来听的时候呢，也同时要告诉大家，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，明天会继续分享经典的。我是王卓，明天见。